的夜，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，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，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圈圈，能否许我一次成全，可能我总要能 越活越年轻，这话形容腾格尔再适合不过了。今儿的开场曲就是腾格尔翻唱的《可能否》，这是今年夏天推出的一首爆款民谣，原唱是穆小雅。腾格尔的这一版，穆小雅也参与了和声。我看了一下网友的评论，有人说腾格尔的《可能否》感觉南墙要塌，也难怪，人家穆小雅唱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，腾格尔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没有后路。草原的汉子哪能认输，把南墙撞倒，对面就是一片辽阔的草原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又是一周没见面了，广播里我们随便听听歌。继续推荐的是诡辩的新歌《不是我》，同样是顾纵这张 EP 里收录的作品，跟 Waiting For 呈现出的摇滚风不一样，这首歌偏抒情。面对你的最终决定，既然不是我，我就该退出了。资格这个东西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没有，就像绳索断了就是断了，不必接。 可惜他不是我，没有资格可以让我难过，这种奢侈的如果太折磨，谁人又担走猜测平和。他不是我，没有资格可以让你难过，我不是那条绳索，断了又如何，神仙的沼泽燃烧的点过的不是我，我试过在梦河中抱着就能看见你呢，但是我只是个不知渴的不合格颜色，只试过去犯错，但结果还怕是银河，我只可能拥着你坠落在漫天飞舞，怪我对他太崇拜，不管到底好和坏，此生却真的钟爱，恨也是好到用来，平行时空是否存在，我是给你几失败，独自占有一秒钟未来，可惜他是我，没有资格可以让我难过，这种奢侈的如果太折磨，谁人又担走猜测平和。他不是我，没有资格可以让你难过，我不是那条绳索，算了又如何，神仙的沼泽燃烧着点过的 继续推荐的这位演唱者同样是周日战马榜上的上榜歌手，他就是赵永新。赵永新是 MC 男团的副团长，我评价 MC 是内地最好的偶像组合。 当初的五个成员个个都是全能型的选手，能唱能跳，还会创作，还参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。出道八年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人气。给你带来的这首《稀客》是赵永新今年推出的第二首 solo 作品，词曲都是由他自己创作，讲了都市男女的情态，可遇不可求的爱情，爱上的都是稀客。既然害怕寂寞，就不要让稀客变成过客。 走过的时间旅行，像一场奇妙的科幻电影，散场的寂寞表情，是不够精彩的胜利反应。看穿了不是有默契，说话的口气像明言之理，来往的就算多无理，也不期待讲什么大道理。看唯美的爱情电影，时间有长度设定，时态发展自由的巧合联系。想开始不知去向模仿，太习以为常紧张，不够去幻想浓妆，抹不掉慌张，无力的好像忘了自我修养。最好的方式不就怎么几个，要怎么选择，谁比谁更适合，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符合，旋律要精准在起承转合，不了的时候什么都能解渴，琳琅满目的却又是不是契合，度过了今晚又变成稀客。最好的方式不就怎么几个，要怎么选择，谁比谁更适合，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符合，旋律要精准在起承转合，不了的时候什么都能解渴，琳琅满目的却又无可奈何，怎么就在意这是不是契合，度过了今晚又变成稀客。 哇，我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跟你听听歌聊聊天。前段时间李志维权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这本来是一个个体事件，却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像赵雷啊、戴荃啊都加入到维权阵营。维权这件事交给法律解决，这个段落带你听听戴荃的新歌。跟往年相比，今年戴荃的节奏慢了不少，已经八月了，只推出了三首作品，其中还有一首是给手游写的广告歌。做音乐不能太着急，静下心来沉淀沉淀，应该算是件好事。先来听到的是戴荃最新推出的单曲《嫦娥》，我看文案里提了一个新概念，叫新融合主义，大概就是神话、民乐和现代流行融会贯通处的产物，通过音乐来了解一下新融合主义。 听说下一次是2034年，到了那天我在那边，举头望明月，回头看看人间，迎着他的光慢慢升天。 嫦娥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物，是中国人的月亮女神。在戴荃的音乐里，嫦娥变成了一个倾诉对象。这首歌里有一个梗，就是2034年11月25号是下一个超级月亮日。 不是神话故事和天文科学结合在一块儿，这也是新融合主义的一方面。戴荃的音乐有仙气儿，这是共识，但是他的作品又不止国风古乐啊。今年他创作了一首现代题材的音乐作品，就是下一首推荐给你的同时。这首歌主打城市概念，创作灵感来自戴荃的上海经历。几年前他曾经在上海停留过一段时间，那是一段不太好过的日子。他写了这首歌，大概讲的是在同一座城市里，不一样的人在同一时刻做着不同的事。你和我虽然经历着不同的人生，但是我们都在为生活努力着，不一样也一样。 我在城市的这一角，你在城市的那一角，在各自的孤岛，我在人潮的这一边，你在人潮的那一边，我们从未相见。

睛里泛满纠结唇亡，雨水在玻璃窗上胡乱形成轨道，列车在刹那黯然路过一朵花，缺少一份喧哗，世界欠我回答。你是不是在云的脚下，在等雨落下，是不是在平 陈丽的新歌《望川》，我觉得可以当某个眼镜品牌的广告歌。望川秋水，望川海峡，没个好视力可不行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带你听听陈丽的新专辑《玩》。没错，专辑的标题就是玩。我相信这不是陈丽在偷懒，而是她当下的状态。专辑文案里有对玩的解释，玩从一种手段进化成了一种目的，进化成了一张专辑。换句话说，没有野心和企图心，欲望越少越随心。现在的陈丽玩得很开心，来听一首《浪味先帝》。 长长的一整夜，想想我的旁边，可爱的感觉在蔓延，世界从不休息，世界都在这里，我重逢好开心。 浪味先帝，这是陈丽包揽词曲创作的一首作品。陈丽很少自己写词，他有一个邮箱专门收集民间词人的投稿，给他写词的都是他的乐迷。陈丽会挑出合适的作品谱上曲，所以选择权完全在他自己手里。这种互动交流的方式也早就成了陈丽音乐的一大亮点。陈丽的音乐不能单纯用音乐风格来定义，他很多变，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作品，也知道自己的哪一首歌要跟哪一个制作人合作。这张新专辑陈丽找了很多制作人参与制作，他们也给陈丽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和体验。下一首情景剧，编曲融入了弦乐，非常的饱满。 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天空变成粉红，神仙给我一杯酒，流进刺痛咽喉，失去的日子束缚自由的自由，悄无声息失去了，什么也没留，难过了，在最后一刻我如同虚设清醒了，美梦前一秒生死也看破，破碎了伤口要流泪，雨雪泥成河，美丽经过挡不住我飞扬碰，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幻想所有情话 深六色独行也能潇洒。 从南到北到天黑，我没有跟谁搭过话，不想太快到达，有声有色独行也能潇洒。这首《独行侠》凸显了陈粒的江湖气。哎，我经常想，陈粒为什么能成爆款，大概就是他的特立独行，不站队，也不跟任何人组 CP， 自己跟自己玩，在孤独中亢奋，越玩越壮丽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继续带你听陈粒的新专辑《玩》。在这张专辑里，陈粒跟吴青峰玩了一首作品，标题叫《空舞》。两个人结缘的过程很平常。今年三月，陈粒在台北开个唱，青峰专程去看了演唱会。后来经过人牵线，他们互相加了微信，决定合作一首歌。很快，陈粒写好了曲子，青峰也填好了词。不过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，录制这首歌也是各自录好再进行缩混。作品有了，期待一下未来他们可以同台吧。来听陈粒青峰共同创作演唱的《空舞》。 歌中的心事说着，看他的回墙听着，得到的只有回声。花爬行我，环绕我，回应不停的结果，撞击我，淹没我，吞噬原本的诉说。小时候，搬出后，谁也不明的下落。是否